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嘉宾的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张主任呢平时也是非常忙哈，但是呢还是忙里抽闲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咨询。那实际上如果要是跟您预约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预约。 嗯，对，我过去说过啊，如果大家用了这个健康管理方案， 嗯， 没有达到你这个预期，就是说你对效果不是很满意，或者说你用了健康管理方案以后，你这个没有达到你这个想要求改变的，哎，这个时候，可以预约我。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不要疑惑，你没有用健康管理方案，你不要疑惑，就是说觉得这个工作人员跟你解释的不透彻，没有解释明白，你希望打消你这个疑惑，这个时候可以找我。 嗯， 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工作人员给的健康指导方案，都是还是比较这个准确的。那么大家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这个时候可能对我来说价值更大。 嗯，好的。那如果你想预约的话呢，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呢跟大家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哈。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确实也应该说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健康的益处哈。很多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诉说了他们健康的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养生保健的。 刘师傅您好，今年是咱们抗纤化12周年，您愿意把您的健康跟大家去分享吗？ 可以 啊，把您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我姓任，任务的任，任宝良，今年67岁。这个我曾经是一个三高病人，那个在97年的时候就查出来了，那会儿是脑梗，得的脑梗，后来就一直就吃药， 也没有专业的指导哈。 对，没专业的指导。后来在也就是15年左右的时候啊，偶尔啊在广播里头听到咱们这个世卫健康这个广播，后来呢我听了有2年吧，到17年才决定申请啊化纤和这个茶色素。确实呢，因为我呀也有这种毛病，就是说腿啊一个一个坑。那会儿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呢，听那贺主任讲啊，说有的病人呢说那个说吃了2个多月3个月，是这个这没有了这坑。哎，我一试验的确实也是没有了。这个头呢也是原来的呀，你像去年嘛，就是下午出来以后可能也因为天气热就觉得头晕目眩难受不舒服。这有1年多的这个化纤和这个茶色素。哎，今年呢我感觉呢这种症状没有了。感觉舒服了，也有劲儿了，走路呢也能走的时间长了。原来的呀坐汽车就得扶着那杆儿，

还有呢就是要过一个什么坎儿，一下子人就给跌倒了。 嗯， 这个呢当然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脑供血差了以后，你那个运动中枢这个指挥能力啊，指挥你这个运动神经这个传导呢，这个出了问题。嗯， 就是他意识当中的觉得自己是可以过去的，腿可以抬起来的，但是实际当中的他腿已经抬不起来了。 没错。 嗯， 这个你看我们说脑血管意外这个急性事件的发生，那可能我们很明显症状就出来了。那你像这个你狭窄了，结果呢又没有达到那个造成事件的发生，这个时候他属于慢性缺氧。 嗯， 那可能对我们听众来说就是神疲乏力，哎，反应这个过慢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那当这个疾病发生了以后，你看我们如果要去吃药，这个时候抗血凝的药我们要去吃，降脂的药要吃，降糖的药要吃，降压的药要吃，你要是这个心律失常的话还要抗心律失常的药也要去吃，你要是心衰的话强心的药也要去吃。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他这个时候只是防止你这个进一步这个堵塞从病因上给你取，可是对于你这个血管里边这个斑块呢它是没有办法这个干预的。这也就是我们说当你有了三高以后你要控制好这个三高。那么当你已经发生过支架心肌梗死，或者说我曾经发生过脑梗，或者发生过这个脑出血，你一定要抗纤维化，再利用这个茶叶里边提取这个绿色这个茶色素啊进行干预。这个干预的是什么？第一，阻碍堵塞进一步向前发展。第二，在去掉病因的情况下，管理好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抗纤维化和茶色素的这个应用呢，是可以逐渐的降解吸收这里边这个斑块。这样的话，当你的管腔这个流量，通畅了，高了一点以后，你的供血自然就好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而且我注意到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你的生活方式啊也要注意啊。 没错，你看现在这个疾病，我们说生物的原因，生物的原因就是细菌、病毒、微生物、寄生虫，这是指我们这个过去卫生不好的情况下，这类疾病比较多。但是自从人类有了这个抗生素这些生物制剂以后，哎，这类疾病你看在临床上基本上都是能够控制的。 嗯， 咱们今天大量的疾病就是生活方式疾病，那这个时候你说它又不是一天给你形成，你要防它的时候怎么办？只能从你的这个好习惯养起。 嗯， 所以大家我在这里要提示，给大家制定健康管理方案的时候，你也不要把这当成灵丹妙药。什么意思？这一定要结合你情绪的调控，包括你睡眠的这个规律，包括你像这个心脑血管病人，你也不要饱餐，还有一个注意自己这个血脂、血糖、血压，包括今天的什么胰岛素，还有这个尿酸这些指标的控制的这个正常，这样呢，再加上健康管理方案，你的效果就要好于其他人。 嗯， 再有一点，血管这个堵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天然来讲，你一天一天的年龄增大，它是向堵塞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点，在诱发因素的情况下，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是病因，诱发因素的情况下，它进一步会去这个加重。说这话的意思，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像吃止痛药的那种心理，哎，今天一吃明天就想取得这个效果，哎，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今天换明天换，哎，最后听了一些别人给你说的你心上的这个保健的方法，马上又去乱尝试，结果呢耽误了自己这个病情，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这个预期。 嗯， 我们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今天从医学研究这个诊断和认识它来说，这个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明明现在就差在哪里？差在这个干预手段上。干预手段上， 你从医院这个诊疗技术来说也是相当可以的了。你说哎，你抖的简直都不行了，我可以给你装支架，我可以去给你这个搭桥，还有一种那种摩擦的方法，前面做一个这个磨头，去把那个血栓这个导管插到血管里边，在那磨磨磨，把那去磨掉。你看这都是非常直接救命的方法，可是怎么防止它一步步去老去？我有时候也在想，人生比的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你生命最后那些年里边，你的耐性，你的耐受力，你比别人强大不强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功夫不在于你去那会儿去急救，它一定是在于你这个平时这个防范。你这个时候，哎，你看，我就观察了一个，我父亲这辈人抽烟的、喝酒的，他那一辈人基本上现在很多人都不在了。可是我父亲本身他不抽烟、不喝酒，哎，到今天87岁的人了，还红光满面，有时候还能骑骑自行车。 嗯， 这个来自于他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对， 你看到现在他一到7点8点，哎，人家就睡觉了，晚上醒来一下，中间醒一会儿再睡一觉，早晨呢又有好这个习惯，在这个吃上呢也不是特别爱吃肉这些东西，搭配一些这些杂粮，所以他这个血液循环，你看从这个脸色就看出来，一个色斑比较少，代表胃循环好。所以我说这个一定是好的生活方式加正确的精准的保健方案，你才能达到这个预期。 对，那么对于疾病的改善哈，不管你是用治疗的方式还是用养生保健的方式哈，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有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做一个基础啊，比如说你情绪的调整啊合理的作息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干任何事情不能抛弃某一面，只注重某一面，一定要全面去考虑啊。所以说关于这个养生保健这方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哈。其实刚才您说那个坚持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说假如吃药的话，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要终身吃药。 没错， 是吧？要终身吃药。 没错 啊， 终身吃药，比如说你这个血压你又治不好，那你这会儿你自己调节血压这个能力没有了，那你得一辈子吃药。 对， 你装了支架以后，那你就得一辈子得吃阿司匹林。 是的，是的。 你不看， 那你作为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的话呢，你也不可能说吃几天啊几个月就能够见效，你作为药来讲你还要终身吃呢哈。 说白了，你看年轻人吃保健品比较少，那么老年人为什么要去保健呢？就是你自己的维护体系，自身的维护体系不够了，这个时候你加一点保健的方法，等于天天都在保养， 对， 维护你这套系统，它就是发挥这样的作用。 没错，就跟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哈，你要勤于保养哈，对自己的这个爱车呢非常在意的话呢，它就能够使得住。 那你看，一个好司机，你给他一部车，他开的年头一定是比那些生手不懂车的人开的时间长。 没错， 你给一些不会开车的，他虽然能把车开起来，可是那车报废的时间一定是早。 对， 那么身体，我们怎么当好我们身体这个好把式，那就来自于你要懂得养生知识。你懂得越多，哪些不伤你，哪些能保护你，你就不会去做。 没错，你比如说汽车的话，它一年当中的可能也就是到 4S 店保养2次，那就等于相当于我们到医院去啊，但是平常更多的时候是在你家里边，你开车的时候你自我的保养，这点是很重要的。 是啊，你要是那个方向盘你一下就是把它打死， 对， 那也是拐弯。诶，我留点余量我也是在拐弯。 嗯， 那身体当你好的时候，你把它使用的就是过度的使用，那它就是一种损耗。 是的。好的，那么适合您的保健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好的。那么什么适合呢？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经过这个健康风险评估之后，我们将给您一套适合您的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 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哈，尽管我们给大家呢一些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基础是一定要在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啊，再结合这个方案，效果肯定是有一个事倍功半的作用。 是人啊，它是一个天人合一，就是我们生活在大自然，就是说，大自然它一定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那这就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寻找那个规律？这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道哈。你看我们这个古人说我们这个寿命啊，人这个天寿是多少？是两个甲子，一个甲子是60嘛，两个甲子呢它是120。可是你看很少有人能活到120。那么活到60等于你活完了一个甲子。那么你再加12岁一个周期，我们就到73、72。咱们民间的说法，73鬼门关嘛，你过了一关。如果你按120的，如果是七折，那就活到多少？84，又过了一关。 嗯， 你要按120的八折，你就活到96。96，这我们才叫这个高寿。你要活到9折，那就是多少？那应该是108岁。108岁，我们把那个叫茶寿。 嗯， 哎，你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好好懂这个生理这个规律，能够去顺应它，不要拧着来。哎，我们就是说，你包括工作，你不要透支，工作是干不完的，干到哪儿是哪儿。哎，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尽量努力的去活这个9折。 嗯， 退而求其次，活这个8折。再退而求其次，活这个7折。要是低于7折，我觉得这些人呢，就是对这个养生呢，他是这个知识不合格的、不及格的。 嗯， 这也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道，一定啊要去顺应它。 确实一定要顺应的发展哈，我们要有雄心。其实我们要很好的养生保健的话呢，长寿是没有问题的，不但长寿，而且您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差哈。这一定要是在什么基础上呢？要在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呢要多积累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哈，这样才能够来使得您更好的生活。好了，那下面呢又到了我们出题的时间了。那昨天呢我们的题是阿尔茨海默症，它的病啊分为轻中重啊。那么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呢，它的病程一般为几年？那么答案是8到12年。您回答对了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出的这个题呢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成为了老年化社会的四大死因之一，而且患病率呢逐年的上升，现阶段65岁以上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患病率分别为多少？好，那么八点半之后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您的问题。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和8886-4427 8886-442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正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